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84集，过往。那个白姬拿着那个面具给皇帝出了个主意，主意其实非常卑鄙。 皇上，其实我有个主意。 什么主意？ 我们不要继续灭海寇了，应该灭掉那些岛屿上的人。没了老巢，海寇自然无法立足啊。 岛上的人？ 对，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在追着海寇跑，海寇人少又分散，躲到岛上就不见了。可这次袭击海寇老巢，杀光他们的父母妻儿，他们肯定会为了仇恨来报仇，到时候来个一网打尽。 众人听到这里都忍不住皱眉，这招的确是卑鄙至极。虽然海寇也是十分可恶，而且他们袭击商船的时候应该也没少杀人，但这招也绝对不是什么光彩的法子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朝中先是放出了谣言，编造了某海军将领的爱子死于海战，所以大肆灭海盗的传言；另一方面就是动用了死囚一命换一命的方法，真正的士兵都在海岸埋伏，等待着那些被屠岛的海寇前来报仇。当时那一片的海域，所有的海水都是血红色的，状况之惨烈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。然而这一切是绝对不能传出来的，特别是岛上发生的那些不光彩的杀戮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屠岛之后最终存活下来的死囚必须死，他们死了才算是这一次灭海盗的战役真正的结束了。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，白姬却有着自己的打算。刑天昊当年出海其实是为了结束这场战役的，当时海盗都被杀得差不多了，他们所抢夺的所有财富也都聚集了起来，就等着刑天昊这艘大船出海装了财宝，并且带着那些死囚回来。按照计划，那些死囚在途中会被下药，然后打扮成海盗的样子，到了岸边就地枭首示众。刑天昊的出征将成为一个传奇，所有卑鄙的计划都不会存在，世人记住的只是刑天昊出海打败了海盗，从此之后海上恢复了和平。然而也算世事难料吧，刑天昊竟然沉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原本要成为英雄的人最后成了一个傻瓜，于是颜面尽失的皇家将罪责转嫁给了造船的船工，最终这件事情不了了之，海寇们也就这么消失了，多达数百的异族列岛几乎全灭，就剩下了八个族裔还有幸存者，变成了八族列岛。就和惯例一样，坏人和坏人的纷争最后害死的都是没做过坏事、被利用做坏事以及拒绝做坏事的人。就当这件事情平息，世人却不知道背后还有个惊天秘密，就是这一切其实都是白姬的计谋。刑天昊在回城的时候，白姬用原本应该毒死那些死囚的药物毒死了船上的官兵，并将秘密告诉了那些死囚。死囚们为了求生根本不可能回去，于是在白姬的指引下，刑天昊被驶入了恶虎岛的裂谷，这座岛屿也是白姬早就准备好的地方。刑天昊被存放在了恶虎岛的裂谷里，那些死囚也在恶虎岛安了家。 你们就在此忍耐一段时间，虽然现在回家乡是不可能的，但是风波总会过去，等个几十年后改朝换代，人们自然就会淡忘这件事，到时候这些金银财宝也够你们衣锦还乡的。你们还可以在这里繁衍后代，反正金银又不会烂。 于是那些死囚在恶虎岛安了家，在他们看来，白姬是救他们性命的恩人，然而事情却开始往更诡异的方向发展了起来。 那些死囚 在恶湖岛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人就开始失踪了。首先是武功最好的那些，渐渐的，岛上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老人和孩子。老人是留下来的，年轻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而孩子则是源源不断地被送来的。这些孩子大都天赋异禀，有些特别聪明，有些特别适合练武功。送来的时候都有一个特点，像一张白纸一样什么都不记得。 这不就是罗英罗渊这两姐弟的情况吗？ 后来恶湖岛上的人才发现了白姬的真正目的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。白姬告诉他们，永远别想再离开恶湖岛了，就留在这里做两件事，看住财宝和养育那些孩子。那些孩子被养到一定年岁之后，适合习武和有一定能力的都会被带走，离开之后就再没有回来。而那些体弱多病的则被留在岛上，繁衍后代也好，捕鱼养育孩子什么的都是他们在做。一旦反抗，白姬就会带着一批高手过来，随时杀掉一些人，恶湖岛上的人就成了白姬圈养在岛上的奴隶。 就这样，恶湖岛一直留存了下来，很多年很多年，几代人换来的是几代白姬的统治。与此同时，异族列岛的遗孤始终没有忘掉祖先的仇恨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反抗，每隔几十年就折腾一次，而当时的皇室都面临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水军薄弱。于是，因为受到前朝巫师以命换命这种传言的影响，白姬族都利用早先的方法灭那些异族后人，并且从中捞取好处，这种战争也延续了几代。然而，这个死循环却被一百年前的江湖骚乱打乱了。唐末乱世，江湖庙堂都是大混战的时期，天下大乱。这一段时间，白姬族开始没落，八族也得以休养生息，恶湖岛上也很久很久没有白姬造访，那些孩子们安全长大，岛上的老人们也过世，留下的知道当年秘密的人越来越少，他们渐渐开始习惯了恶湖岛避世的生活，成了真正的岛民。唐末乱世结束之后，改朝换代，恶湖岛没等来白姬的后人，反而等来了逃难至此的变通天。变通天在岛上养了蛇，他的功夫比白姬好很多，不过他倒是并没有为难那些岛民。此人疯癫，整天在不知道在折腾什么，养蛇养蝙蝠的。岛民跟他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岛民们在裂谷的这半边，而裂谷以及裂谷另一边的岛屿则是归变通天的。无论他们怎么折腾，别来裂谷的这边就可以了，等于是井水不犯河水。那些岛民们珍惜着苟且求生换来的宁静和平，却对岛屿另一边持续着的悲剧视而不见，置若罔闻。这一切直到赵祯登基，白姬的后代再一次到来，才又开始发生了变化，以及一个人的出现，莫大人。 说了那么久莫大人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 他不是一族之后，这个人聪明至极，野心也很大，而最奇怪的是，他相当的恨赵氏皇族的人。 姓莫吗？ 嗯。 是以秦留下的什么仇怨吗？ 天尊本来记性也不好，最近倒是恢复了些。不过他摸着下巴想了半天，要做皇帝自然仇人不少，不过有一个姓莫的人出现过吗？是新仇还是旧恨？而此时同样纠结的还有赵祯。开封皇城里，回到了皇宫的赵祯找来了太学一众在白府准备考试的考生，还有老夫子们，将能找到的所有藏书卷宗宫闱秘史都找了出来，摆满了一屋子。 他让那群书呆子把所有卷宗都翻一遍，再加上八子的描述，找所有姓莫的人出来。而另外一边，赶路的水军部队浩浩荡荡地在水面上行驶。公孙整理完了药材，走到甲板上，就见小梁子正乖乖坐着看龙桥广和几个副将看海防的图纸。公孙左右看了看，问萧良： 小四子和赵普呢？ 萧良指了指上方。公孙扬起脸，就见高高的船顶上赵普盘腿坐着看着远处发呆，小四子就坐在他腿上，两只小脚晃啊晃，也在看远处。公孙笑着摇了摇头，也不去打扰他俩，凑过去看龙桥广他们的海防团。赵普看着远处良久，最后叹了口气。小四子扬起脸看他： 九九，你干嘛叹气？ 赵普低头看看眼前倒着看也滚圆的团子脸，伸手戳了戳小四子的腮帮子： 打仗讲究知己知彼，我最头疼的就是不知道对手是谁。 是个和九九一样大的人哦。 赵普微微一愣，盯着小四子看了起来。 什么？ 我听到一首曲子，这几天总是在我耳边想来想去的。 赵普盯着小四子看着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四子此时是仰着脸倒着看他的缘故，他透过小四子那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，可以看到清晰的自己的样子。这时候，小四子的双眼像是透明的黑色琉璃一样，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神采。 这就是妖狐族的眼睛吗？或许曾经的妖王也有一双这样的眼睛，看透一切的双眼。是什么曲子？ 我哼给你听啊。 说着，小四子就开始哼那首曲子。随着那带着童音的曲调被哼唱出来，赵普的眼睛渐渐地亮了起来。等小四子哼完，赵普的表情也已经变了。伸手轻轻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，赵普再抬眼，眼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杀气。 哼，我知道是谁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